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刘一真演唱的《谢谢老师》，戴玉祥带出的《那就是我》，周浩演唱的《哦，东北风》。 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我思念故乡的炊烟，还有小路上赶集的牛车。哦，妈妈，如果有一只猪的向你吹响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，那就是我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 享受着萃取之后的音乐精华， 寻找最熟悉的心灵归属感。 路过高山， 唱过河流， 音乐在旅途。 真希望就这么一直走下去。 欢迎回来，回到我们的音乐在旅途下半时段。首先我们听到的是李双江演唱的《黄杨扁担》。 黄个杨扁扁担软溜溜，那么结果要好的呀，挑一挑白米下溜粥，哎结呀结呀下溜粥，来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下溜粥，来嘛哥呀哈利呀。人人说溜粥的姑娘好了嘛，结哥呀哈利呀，溜粥的姑娘会梳头，哎结呀结呀会梳头，来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会梳头，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大姐梳一个盘龙钻儿，那么结哥呀哈利呀，二姐梳一个茶花妞妞，结呀结呀茶花妞，来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茶花妞，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只有三姐嘛数得巧了嘛，结哥呀哈利呀，数一个狮子滚绣球，哎结呀结呀滚绣球，来嘛哥呀哈利呀，结呀结呀滚绣球，来嘛哥呀哈利呀。哎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崔福顺演唱的《花泥之歌》，宋祖英演唱的《飞》，陈琳带出的《会不会太可惜》。 Oh Thank you.

一路我领神，山别高水纵横，顶住逆水雄心在，功夫人民要